别的都好干了。 是吗？ 可不是吗？ 不为喝茶，为了泡妞去。 对对对， 走 着 走着， 走 着 走 着， 拿银子，拿银子， 多带银子，带银子。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前门 啊， 让他老追那还了得，咱们走后门。 走后门， 哎，对、啊、 对，干这事儿都得走后门。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哎呀，哎哎，快点过去， 哎 哎，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这后门啊简直跟狗洞似的呀！ 不是， 都出来了吧？ 啊，都出来。 小子们， 有 带路啊！小子们带路，往前进。 哎， 走 了，快走， 嘀咕出来有什么事儿啊？ 哎，把您给请出来。

我提提鞋。 哎呦， 提鞋！ 哎呦，等我搬椅子去啊！ 哎，快着点儿。 搬来了，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我说常婆子， 哎， 刚才倒茶那个小妞，她是您的怎？ 什么？ 不，她是您的能。 我说你会说中国话吗？ 不，他是您的怎么个人儿？哪个人儿？ 哦，刚才倒茶那小妞儿啊，他是我跟前的大爷。 哎，你跟前别要大爷我呀， 我把你过继出去了。 不，这里没我什么事儿。 得了，简直跟您说， 嗯， 刚才给您倒茶那小妞儿，她是我跟前的。 她今年几么大朵了？ 什么什么？ 不，朵么大几了？ 怎么着？这还？ 问 你，我说你会说人话吗？ 他多大的岁数了？ 哦，还小呢。 啊， 苹果桃了， 大烟梨， 还烂柿子呢。苹果桃是16， 16了。 啊， 巧嘞，跟大爷我同岁。 哎呦，叫您这模样，您16？ 不，我猴拉马36了。 那差大了会儿啊。 六碰六啊。 张 伯子，刚才这碗茶大爷没喝痛快，哎，我想着呢，让你们妞啊从另沏壶茶倒一碗，他的手递给我的手，我的手赋予我的口，我喝下去这么一痛快，掏出来，掏出来， 哎，掏出来，哎， 看见没有？这银子都给你们妞买花的。 这小子上这儿找便宜了。大爷， 哎， 您说这话我明白了 啊。 您这壶茶没喝痛快， 对， 让我们小妞从另沏壶茶倒一碗，他的手递于您的手，您的手赋于您的口， 对， 您喝下去心里这么一痛快 啊， 把这银子赏给我们妞买花戴，对不对？ 啊，对呀。 哎呦喂，这银子要是买了花，还不把我们妞脑袋给压歪歪了呀？ 看你这比喻似的戴 呀！我瞧您这是耗财买脸呐。 大爷有的是钱， 您有的是钱，我们穷可有个穷志气 啊！ 有钱您可别这么花。 怎么花呀？ 该拾的拾到你们家坟地下了，我们是得正经人。 大爷 啊， 大爷 啊， 人家是正经人， 人 家是正经人。 正经人 啊， 咱们有正经话呀，请茶婆子。 我请茶婆子。 甭请，在这儿呢。 我是茶婆子。 说， 八成你不认识我吧？ 认识你怕费茶钱。 提起我来无名白， 提起谁来要酱杆白呀？ 提起我爸爸。 哎， 哎呦，我这四位都是啊？ 不，就一个。 我这俩像。 不，那个在家里呢，这谁都不是。 哦，家里那准不准 啊？家里那准。 哦，家里那准。哦， 提起我爸爸来呀，乃是个山西太原府总镇之职，连你们这小茶馆都得归我们管，不才我还是位公子呢。 哟，您还是公子呢？ 哎， 恕我们茶婆子不知，我们这是 掺， 甭掺，擤鼻涕， 呵，脏啊！哎呀，我说茶婆子， 说， 别瞧我这么大了，我还没嫁呢。 你宰个人不就扛上家了吗？ 我没娶媳妇儿， 没娶媳妇儿，跟你们家大人说，你跟我说得着吗？ 我简直的跟你说了吧，我瞧你们小妞长得不错，哎，你把她许配我。我们做个小两口，你们这小茶馆也就甭开了，把你们爷俩接到我们府上去，享荣华富贵，你瞧怎么样？ 哎，大爷 啊， 我瞧这事儿好倒是好，无奈一样。 哪一样？ 您得找个媒人说和说呗。 要媒人干什么呀？来不及了。 要媒人干什么 啊？ 想当初你爸爸跟你妈就在茶馆勾搭上的是怎么着？ 那是哪年？ 我瞧你们这几个没一个好料啊！趁早给我滚出去，这号买卖不做了，滚！ 哎， 嗯， 哎，啊，您骂他 了？哎，走吧，走，拿去，拿去，走， 这怎么回事？ 这事儿

狗熊了我。 啊，人熊为虎之难模样。 嗨，你不知道，大清早起来，我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着火了。 别， 哎呦，消防队来了。 劝不了，我得找他们家去 啊。妈妈， 哎， 你若敢到他家，他父必然想着他的儿子，也能想着妈妈不成。 哎，您瞧，嘿，这个相公说话倒真在理儿。哎，我说相公，您这会儿有事没事儿？ 闲暇无事 啊。您要是没事儿，到我那茶馆歇会儿，我慢慢跟您谈谈。 萍水相逢，怎好大交？ 这四海之中都是朋友，您别客气，跟我走啊！您跟我走啊， 妈妈， 走走走走走走。您猜怎么着 啊？ 您别瞧我是个女的，我好交男朋友。嘿，这个我们刚下班啊，来这么几个小子。 哦。 鸡蛋里找骨头， 嗯， 横挑鼻子竖挑眼 啊。妈妈， 什么水啊？ 倒了没有啊？ 哈，净顾说话了，差点过缩。得了，相公您坐着，我给您沏壶茶去啊。 妈妈， 哎，您坐着，您坐着啊。 妈请坐。 哎，我叫妞给您沏壶茶啊。 刘老妈妈， 妞儿倒茶来。树挑眼，什么水又不开了，茶又飘着了。我一提母妞气的，水也开了，茶也好了。问母妞多大岁数了，又问她有婆家没有，跟我提亲，我不答应。您猜怎么着？她要抢。 哦，怎么？她要抢？ 啊，要抢！ 提要花。 Yeah! 您没有菜，我给您上只烧鸭子。 鸭 子，我这人好说笑话。哎呀，把这生气的事儿接过去，咱们提别的。 一张弓啊， 啊，是一张弓啊。 殿下一挂。 行，那好办，那伙伴您瞧得快。先王，您请看。 好一张图开铁壁保镖弓， 这还真是行家。 阿妈妈， 哎， 此弓从何而得？ 要说这张弓啊，他是小孩没娘提起了会长啊。 长话短叙， 哎，对，长话短叙，简单解说吧。这张弓我们老头子在世爱惜武艺，他拉得开，他去了世就没人拉得开了。 岂不废物了啊？ 这倒是废物不了。得了，我跟您说得了，刚才给您倒茶那小妞啊，她也拉得开。 哦，方才那位大姐是妈妈的千金。 哎，好说好说。 你， 哎呀，您太抬爱她了。 小姐， 哎呀，我不敢当，不敢当。 小生一用，临教小姐三帮过。 行，那我叫他去，您这坐着啊。 哎呀，瞧见公公了，好妞儿，快来妞儿。 哎呀，还得使我这绝招。 水妞儿，水妞儿，先出那鸡叫后出头，你爹你妈给你买的寿羊肉， 你看是不是？出来了不是？ 好脑袋您瞧，不好脑袋让瞧，这会儿您瞧够了，让瞧了，不瞧了。 我说你得了脑袋伤寒了是怎么着？ 叫我干嘛呀？ 叫你干嘛？那县公瞧见咱们那张弓了。 弓 啊， 弓怎么着？ 弓怎么着？不怎么着。他问谁拉得开，我说你爹在世你爹拉得开，你爹去世就没人拉得开了。他说了， 如此是来，此弓岂不废物了？ 妈 呀，啊， 还有我呢。 我把你端出去了， 不怕撒了汤啊。 我盖着盖呢， 有的盖着盖。 哎，相公听说你会拉弓，要领教你三把弓。 怎么着，他要看我拉三把弓吗？ 啊， 哟妈呀，这两天我老没上工房，把拉弓的架子都忘了。 你忘了不要紧，妈妈我记着呢，我教给你。 您记着呢。 哎，我教给你啊，瞧着啊，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前手鸭子嘴，后手嘴鸭子，嘚儿啪射那打鼓的脚不鸭子， 草靶子。 对对，射那草靶子是吧？ 我问问你。 对对，你问问去，你问问去。 壮士请啊， 请你啊。 听我妈说，您要看我拉三板弓吗？ 不敢，您家 拉得好，不要说好；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敢取笑啊！ 壮士场。 子？ 您瞧我往日拉弓，面不更色，气不拥出，今儿个我怎么上气不接下气儿的呀？ 你呀、八成是饿了，妈妈后边堵着袋儿，你吃袋儿去啊！ 妈呀，哎，妈，我吃袋儿去了。 我们妞拉弓拉得不好，您得多多指教啊， 妈妈。 哎， 王小姐拉弓甚好， 小生要与他配上。 什么呀？ 三帮弓 呵，你这说话大喘气儿啊！您等我叫他去啊。哎，妞，快来！ 什么急呀、不拦着你掉台底下了。 妈呀、你这来 干什么呀？ 您不让我上后头吃蛋去了吗？ 对呀、 到后头一瞧啊，煮的功夫大了、成了老蛋了。我拿筷子一煎，没煎住掉地下了。我一生气、拿脚这么一踩、妈呀、可就成了彩蛋了。 哦，那不碍事的，你把它捡起来擦点胭脂抹点粉，那不成小花蛋了吗？ 你怎么一点亏都不吃、 妈妈，我是那吃亏的人吗？ 叫我干嘛呀？ 那县公啊说你拉弓拉得好，要跟你配上。 哎呦，那感情好喽。 什么呀？ 您说什么呀？ 人家要跟你配上三把弓。 那我说弓三把 呢、那你这是哎呀，你去问问去啊。 我问问去。 我们绑着， 于此先唱 将军，一个令，一个师傅，一个传授，他师傅就这么大本抓教他的。 妈呀， 哎， 您去问问他，光会拉弓，他为什么别的武艺不会了？ 这我得给你问问 啊，你问问 给你问问啊。相公，那个您哪里真好啊，我们那儿说了，您那个光会拉弓还会别的武艺吗？ 一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啊，都好，都好，好，好。糟了，糟了！ 怎么糟了？ 人家说了，一十八般武艺，渐渐心松。 哎，渐渐精通。 对对对，渐渐精通，他都听着。哎， 儿子与他比拳。 哎，用上我眼睛吧，你这是什么事儿了？这， 你给问问去。 我给你问问。呵，这事儿。建国， 妈妈， 您那个一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是不是？哎，我跟您说啊，我们妞啊要跟您比拳。 哦，比拳？ 嗨，你这一刻都翻蹦了啊！怎么样？ 小神父， 嘿，来了来了来了啊！我给你们腾地儿。

臣我一旦金枪一匹，坐骑难保父人，杀去重围。 刚才是高宝贤、张立文演唱的《楚公恨》，再请您欣赏杨淑蕊演唱的《女起介》。 Thank you.